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咁就頭先就冇抽水㗎，一路都冇抽水㗎， 公共性 咁係都係有公共性㗎咁樣。咁但係第三節咧就講啲冇乜公共性嘅嘢，咁亦都即係佢都對我嚟講有即係 有個衝擊啊， 都有啲衝擊嘅，都有啲啟示嘅，即係有啲學習。但亦都有少少嘢我都需要喺度講一講，因為有少少節目安排上面嘅調動嘅咁樣。咁就係因為基於一啲我唔能夠理解嘅原因 嘅紛爭係嘛？ 因為我唔能夠理解嘅原因咧，咁就我哋本台有一個節目咧，就叫做《熱血親子團》嘅咁樣。咁《熱血親子團》呢個節目咧，往後都照計會如常播放嘅咁樣。咁但係咧就似乎喺《熱血親子團》入邊咧，就出現咗一啲內部嘅糾紛啊咁樣。咁樣咧，嗱睇我評價呢件事嘅時候，或者係去講解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必須要好坦白同大家講，我係第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是中立的， 我都是中立的， 是啊，这个很重要啊，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所多的立场是中立。 第二呢就是我就不是很了解件事的来龙去脉的，这样呢就在这个这样的因为那个纠纷呢，就那个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纠纷或者是战争呢去形容这件事里面呢，这样呢就其中一位的热血亲子团的主持呢就是Sharon 呢，就将会离任主持似一职嘅，咁就咁我想讲嗰件事就系因为大家有啲纠纷啊，有啲纷争咁样啦。嗱，我必须讲清楚，我系中立噶呢件事，我系 再重申啦。 因为你冇办法唔中立，你了解唔到件事咁样。咁系即系我，因为最近都 严肃啲，我哋 最近都即系网络上面都战云密布啦。咁 一波接一波 嘅骂战浪潮啦，咁样。咁个公共性就有啲有公共性，有啲就冇啦，咁样。咁就当然即系各有各嘅自己判断嘅界线啦，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咧就即系话出现咗一大浪嘅我想我哋嘅听众未必个个都留意到嘅，但系因为我就留意到，因为我要处理台务嘅关系，嗰个牵涉到我啦，咁样，咁我会留意到，咁啊留意到嗰个纠纷咧，就为之即系师奶之乱啊，历史上称之为师奶之乱啊，咁样，咁就系咧，佢哋成班师奶，成班亲子团嘅妈妈咧，咁样咧，咁就系 其实牵涉另外一啲专业嘅， 系啊， 又唔可以话全部都系亲子团嘅。 唔系，主要系妈妈嚟嘅，主要 媽媽。但系嗰啲唔系热血亲子团嘅主持嚟嘅。 唔系，咁佢涉及到热血亲子团 啦。 咁跟因为 全部都系妈妈系呢个。 因为咧有一班妈妈咧咁样咧，佢哋咧就组织咗有个平台咁样咧，咁就叫法西斯拉咁样嘅。咁系，咁跟住然之后咧， 尝试讲解件事喎。 我尝试讲解件事咁样。 有边个切入点咧？ 咁就系、是据我所知啦，据路边社消息嘅透露啦，咁样，咁听讲话最初即系有一班师奶咁样啦，咁样或者系事实即系冇贬义嘅师奶，佢事实上真系法西师奶嚟噶嘛，咁一班法西师奶咧，咁都系企喺本土派嘅立场嘅，咁样亦都好关注香港嘅教育问题啦、育儿嘅问题啦，同埋即系儿童嗰个生活嘅各样嘢嘅状况啦，咁佢哋嗰个page 都不时有唔少关于呢方面嘅发布咁样。咁但系亦都因为九月嘅选举之后咧，咁就即系亦都为本土派嘅阵营带嚟好大嘅震荡啦，咁样。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随之咧就引来咗一波嘅争拗。咁啊，据我所知咧，最初嘅争拗嘅源头咧就系在于即系系好唔好闹 Q 呢一个咁样嘅卢斯达仇斯达开始嘅。 双达 系啦，即系喺应唔应该闹仇斯达卢斯达呢个事件上面咧，似乎咧。在法西斯拉内部就有不同的意见咁样，咁不同意见咧就冒起咗啦，咁然之后咧就开始睇唔明啦， 就開始睇唔明啦。跟住咧，然之後咧係發生咗激烈嘅罵戰。我想講咧，我要用四個字嚟形容我嘅觀感咧，就係咧係大開眼界嘅。 我溏心風暴一樣。 喂，我覺得真係應該將佢哋推上去最前線。佢哋真係應該推上去，即係輿論爭端嘅最前線。我覺得係，即係 我甘拜下風、 啊。我覺得共產黨都會俾佢哋鬧冧嘅，係應該係一定會嘅，因為哇，因為真係咧係哇扯到咧，真係哇炮火連天啦、啊，跟住就講到你個仔賴屎啦、啊。系即系讲到又即系唔知 N 年前借100蚊俾你搭车啦，嗰啲咁样啦，唔知搭的士定系搭咩，定系搭地铁啦咁样。咁系喂嗰件事系即系我尝试以我嘅理解啊，去话俾大家听啊，就系、是似乎就系基于闹唔闹 咁各方闹唔闹卢斯达， 由闹唔闹卢斯达开始， 咁各方面又唔同啊， 有个争端，跟住然之后就开始蔓延到就系话，嘿，你哋成日挂住骂战，嘿，管理好个 pace 仲好啦，咁样，跟住，嘿，我咪管理个 pace， 你有啊，唔通我哋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喺度发酵闹起上嚟，咁跟住然之后咧系唔知道点样逻辑跳跃咧，就忽然间跳到去唔知点样话关于细路哥应该睇文学书定应该睇工具书咁样啦，我唔知道已经转折咗几轮几多轮啦，嗰啲咁样，咁跟住咧嗰件事咧亦都。非常之无辜地咧，变咗关我事、哦。非常之无辜地变咗关我事、哦，就系因为咧，我 前日咧 就做咗一集国立大台咧，就讲一啲文学相关嘅嘢嘅。我就系讲大家啊，喺要处理恩怨情仇呢方面咧，因为咧可能咧近代嘅人咧就缺乏咗文学嘅滋养 啊， 亦都缺乏咗好重要嘅流行文学滋养，亦即系武侠文学嘅滋养。咁所以咧就唔系好识处理恩怨情仇。咁于是乎咧，我就话啦，嗱，文学真系好重要咁样。咁我呢个 statement 冇错噶，系咪先？ 你都唔系针对任何人所讲嘅。 咁于是乎，我咪做咗一集节目，系关于流行文学点样去教育啊一脱嘅人，如何地建立一个价值观 ，whatever 啱唔啱都好啦，大家呢个可以各有判断啦。咁起码树立咗一个价值观，去曾经有一啲流行读物系教导我哋如何去思考恩怨呢一件事嘅咁样。咁我做一个咁样嘅节目啫，咁样。咁跟住屌你老尾，我做咗个节目，跟住然之后骂战嘅一方就话啦，因为我做咗个咁嘅节目，咁就而家成个月时报就围攻佢啦，咁样。哇，我好无辜啊，大佬。 我打劈晒。 我无辜，我真系中立噶，我都未睇得明件事，我都未 follow 到，我都未知边个细路赖屎，我都想知边个赖屎， 冇多细路都赖屎咁 样讲，咁同埋细路系会赖屎噶咩？系咪先？跟住哇，然之后嗰啲骂战啦，爆到咧， 连珠爆发， 连珠爆发啦！跟住然之后又讲你，又讲你发，由你发脾气讲起啦，由你借钱啦，借100蚊讲起啦，跟住然之后又 借 B B 车啊， 借 B B 车啊， 跟住有本事就搞到我唔好做节目啦。 系啊，嗰啲咁样，喂，即系我其实我嚟紧都唔系嚟紧噶，我极短时间之内咧，就因为真系要，虽然我哋嗰、那个牧养计划咧，嗰个募集嗰个款项咧就未达标，但系我都一定要请热狗仔队噶啦，因为如果唔请人就运作唔到，咁所以好短时间之内咧就要请人噶啦咁样。咁我觉得应该请佢哋喎，大佬。唔系，因为你挖多个地步就真系挖到 赖屎， 挖到赖屎嘅话嘢真系。喂，真系梁振英都俾你搞到收鬼啦！屌你老味，即系如果你能够搜集到个证据，即系要证据确凿啦，即系话如果你吓、啊、做到单料梁振英赖屎咁样唔正啊，系咪先？咁你即系估唔到赖屎咁又叫人食屎啊咁样，我唔知啊。嗱，即系我保持，喂，我真系保持中立噶，我真系保持中立噶，但我就觉得系大开眼界。大開眼界，同埋即係我成日都，所以你會 即係師奶鬧鬧交， 咪同我睇唔撚明， 即係爛到怕潑婦。 唔係因為我成日都有一個睇法就係、是，譬如你有冇見我？我譬如我都會出 status， 譬如我最近咁樣啦，咁我即係譬如關於清正籌錢嗰單嘢，咁、我都會 cap 圖出 status 鬧 Q 佢哋啦，係咪先？我都會鬧佢哋。咁你見我出 status 咧？譬如我係會寫得好長噶嘛， 即係寫曬前文後理噶嘛。 因為我係好怕人哋睇唔明噶嘛，因為我係好怕政治宅噶嘛，你明唔明？即係我 即係笑死朕，大家揾翻嚟睇。我特登都做一集笑死朕，我講就係咁。你做政治站，你鬧人哋，人哋睇唔撚明，係嘛？你睇唔明，你睇唔撚明，你又冇辦法將你嗰個資訊發布出去，咁你又冇辦法帶嚟殺傷力啦，係咪先？咁所以我一定要前文後後理寫得好清楚。喂，但我想講呢場師奶罵戰係令我大開眼界啫。我依份睇唔明，我都覺得好撚尖鋭。 尖锐 系嘛？佢真系即系同我睇同我睇《溏心风暴》一样。你其实明明你睇唔捻明，你鸠知边个系舅父，边个系二奶，边个系边个系大奶奶咩咁样？但你硬嘅就觉得佢哋哇呢场 系应该做广播剧嘅呢个 个大风上啊！呢、這个要睇啊！佢冚佢啦，佢冚嘅，即系等于你睇你睇台湾嗰啲乡土剧啫嘛，你都唔知佢哋边个打边个噶，你净系见到呢个冚佢一巴，嗰个 嗰个就喊噶嘛， 嗰个喊咁样，咁你又想睇啦？嗰啲咁捻样，哇！即系我想讲今。今次呢個師奶罵戰咧，嗱我保持中立，即係我亦都需要向觀眾交代啦，咁樣我需要觀眾交代，亦都因為呢個風波係影響到我哋嗰個節目嘅運作。咁但係我亦都即係喺我的角度嚟講，就係、是、都有一個令我大開眼界、長見識嘅地方，就係、是、原來你睇唔明，你都會覺得好撚有殺傷力嘅喎。 呢、這個勁啊！ 呢、這個勁喎、啊，呢、這個亦都令我學習咗一種 有張力、啊， 一種新嘅傳訊方法。但你扮都扮唔撚到喎，你明唔明 啊？ 你扮都扮唔撚到喎，即係你睇翻即係 Billy 啊、水媽，我想講，我琴日特登 at 咗其中一個 媽媽， 一個媽媽，我就係想特登 at 嚟睇嗰啲罵戰啊， 追劇啊， 哇追劇， 唔係佢好多對白都好精勁㗎， 係嘛？例如咧。讲嚟听啊！ 大兄你咁样唔啱喎， 你 今晚 你同佢听啊，你扮嚟听，扮个鱼嚟听。 唔系唔系， 我中立啦，我哋 中我中立，我今日摆咗上台，唔系即系哇，唔系真系食饭大晒啊！系你成日姓新冇钱，老公未出粮，一副可怜相咋吓？原来扮咋，真系要俾个女最佳女主角你做咯。喂，杜琪峰都写唔出呢啲对白喎、啊，真系。 历史上系得李嘉欣写到嘅呢个， 系 恭喜晒 你咯， 恭喜晒你咯， 真系好正啲对白。 唔系，我真系中立，我真系。 呢个可唔可以读埋？呢、這个真系好正， 呢个 真系正。嗱，我同老公咧就唔使你操心，你点搞？你搞掂你老公先啦，喐啲就发脾气，唔知以为。欠咗你啊，同埋你理下个仔啦，阴公，唔好搞到个仔又喺未来赖事啦。嗱，我真系唔系耻笑，真系唔，我纯粹俾听众了解一下嗰个言辞嗰个尖锐嘅程度去到边度。 到底边个仔喺未来赖事？ 系咪汤姆啊？系咪汤姆？ 到底边个仔？赖屎，赖屎咁大件事，嗱我就中立嘅，但系因为我实在系，因为我亦都有一个责任要去交代呢件事，就系、是、嗰件事的而且确影响到嗰、那个《粤语时报》嗰个节目嘅运作，咁但系《粤语真子团》呢个节目应该系会继续做落去嘅，但 系会唔会赖屎？ 但系虽然我点解要必须要交代就系我必须要同大家讲，大家千祈唔好嚟问我发生咩事，我特登就用大香港早晨呢个节目去同大家交代一声，就系我系交代唔到呢件事，我系唔 真系理解唔到， 唔知呢件系咩事。 我琴日特登去 PM 咗水妈，同佢倾咗阵，跟住我就觉得哦明啦，咁哦原来咁，即系我都唔知喺边度插手， 系嘛？不如我哋访问下水妈，但系我哋中立噶，我哋访问 我都系中立嘅， 我哋访问下水妈，最主要系问佢嗰个台务嘅安排嘅啫，咁样，因为要交。 我哋而家打俾水媽， 而家打俾水媽， 等佢親自講。 佢而家唔知佢係咪出緊 status 啊？ 可能忙緊啊， 因為佢琴晚 忙緊回應， 發炮，連珠發炮。喂，水媽。 喂，水媽。 喂，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嗱，我就中立嘅，我唔知你鬧乜嘢。 喂，我真係，你容許我講一句。 唔係你冇 點解你哋可以將一件咁冇公共性嘅事擺上大香港嘅咧？ 唔係，即係奇聞共賞咁啊！唔係，我真係大開眼界，我真係大開眼界。嗱，但我唔會俾我嘅 airtime 俾你喺度鬧人㗎。嗱，我講明先啊。嗱，即係你睇翻你自己 Facebook 度。 冇嘢要鬧鬧，因為佢鬧我，邊度鬧佢啫？黐線啊！ 嗱，我係中立，嗱，我中立啊。唔係，我想問一個比較學術性嘅問題先。係。 講。 喂，我想问，点解嗰件事最后会变咗关我事咧？我想问。 咁阿 Billy 草船借箭。 咩话？ 阿 Billy 借咗你个 post 嚟串阿 Sharon 啊嘛。 即系我系中计嗰个嚟嘅。 你是无辜的。 我咪中间，我咪俾 Billy 利用了。 是啊是啊是啊。 好可怜啊，我好可怜。但我想问，点解可以激烈到呢个地步嘅咧？我想问，你哋系咪十冤九仇其实？ 我唔觉得十冤九仇喎、啊，咁但系咁有啲人就即系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种人，咁有一种人就系好多嘢会收埋喺个心，系连$100都会收埋喺心嘅。咁呢啲人我系。预算唔到噶嘛，我唔会谂呢啲嘢，唔会记呢啲嘢噶嘛，大佬。 系系，咁我想问，要亲子团呢个节目系会继续噶嘛？因为都好多即系好多听众支持噶嘛。 梗系继续啦。 系嘛？咁你会点搞啊？你 点搞？就多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啦，咁都有好多朋友都话会帮手做节目咁样嘅。 唔系，咁有冇其实有冇和解嘅可能性咧？ 和解可能性啊？ 不如大家 冇必要啊， 冇必要，冇必 要。趁住刘小丽可能冇得做，大家咁高兴日子和解咧。 不如和解算啦，冇必要搞到咁样啦、 啊。咁样点啊？你想做和事佬啊？系嘛？ 唔系，啊！俾一陣間講多兩句，俾佢開始喺度鬧人嘅，破壞咗我哋嗰個中立咁樣，咁就係真係好，即係好尷尬，我唔識評論呢件事。咁但係即係都作為一個即係奇聞共賞啊！即係大家即係 咩事都會發生， 咩事都會發生咧咁樣， 咩人都可能會得罪。 我去到呢一刻都係理解唔到咩事嘅。OK， 好，咁我哋就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